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，掉眼泪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不回头，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向前走，走到我觉得不寂寞，不寂寞。速度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，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。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，越是回首想念念，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，掉眼泪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不回头，哪里有属于我的地球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向前走，走到我觉得不寂寞，不寂寞。281公里的出口，不向前走，走到我觉得不寂寞，不寂寞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Yo

就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。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甜甜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快解安慰，然而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 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忍不住。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。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他都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。

悄悄话。 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只是猜想，我不是女生，明年就要娶亲。十七岁女生的温柔，其实是很那个的。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，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。我不是女生，没有什么关系。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，耶！哒哒啦啦啦，十七岁女生的温柔。 十七，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。也许你正是十七，懂得都是有别人的道理。也许你过了十七，往前看，往后看，都有点吃力。 时机。给你最后希望的分手瞬间就入账，你的眼神不说谎，燃烧原始的欲望，放下你的武装，这一切不是夸张，别说你从来不会想。 You are my señorita， 呼喊着我们的神话，你和我圣洁的爱不会有变化。 You are my señorita， 一起写我们的神话，现在准备身上那就是最好的信仰，魔鬼身材的模样，却有天使的脸庞，用尽所有力量保护你在我身旁，抛开那诱惑魔掌。 You are my señorita， 呼喊着我们的神话，你和我圣洁的爱不会有变化。 You are my señorita， 一起写我们的神话，现在准备再说爱我。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Let me do the talking. Just let me see. out through the rain. Interpretations, here I am alone again. After the tears, the words, the lies, there'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hide. Oh, I believe we said the last goodnight. Ooh, of course I've got your photographs. Sometimes it's all I have, yeah. After the fears have come goodbye, there'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hide. Oh, I believe we said the last goodnight. After the pain, that's a horrible feeling. Not out of love, not ever again. And after the rain, interpretations, here I am. cannot define all this blue doors ahead. Tell me secrets of that make me why. Isn't the true love inside? I rise and compare my. 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。